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朝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6，首要污染物是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今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周佳敏、王浩担任中国代表团东京残奥会开幕式旗手；阿富汗新政府组建事宜有望近期公布，美国将动用民航加紧撤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经市疾控中心评估，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自2021年8月23号起由中风险降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我市无新增中高风险地区，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22号0点到24点，河南省新增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一例确诊病例出院。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宣布，周佳敏、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队伍昨天抵达东京。代表团团长张海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所有队员都能做好保护措施，争取最好成绩。按照计划，中国代表团自19号起分四批赴东京参加残奥会。第16届残奥会将于2021年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举行，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为我国第十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阿富汗塔利班表示，新政府组建事宜有望近期公布，而美国的撤退行动还未结束，拜登表示可能延长撤退的最后期限。另一方面，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于24号举行线上会议，紧急讨论阿富汗局势。目前仍有数万名美国公民和曾为美方服务的阿富汗人及其亲属希望搭上美国军机从阿富汗撤出。美国五角大楼22号宣布将动用民用航空预备队协助军方的撤出行动。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据五角大楼发言人称，美国初期将投入分属6家航空运营商的18架民航飞机进行撤离行动。这些飞机不会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而将在阿富汗以外地区运送撤出的人员。美国政府声称，多达1.5万美国人和5万至6万曾为美方服务的阿富汗人及其亲属需要撤离。从本月15号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以来，美军已从喀布尔撤离约25000人。美国民用航空预备队制度设立于上世纪50年代，目的是在国防危机情况下借助民航飞机提高军方空运能力。连日来，喀布尔机场人满为患，数万人来到机场附近，希望搭上飞机撤离。大约5800名美军士兵把守机场。美军已经投入超过150架军用运输机，用于大规模撤离行动。然而，要到月底撤出6万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坦言，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超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最近网上有文章说，儿童睡前不能喝牛奶，这样不仅影响补钙，而且会使肠胃虚弱。医生建议要在孩子睡前1个小时左右给孩子喝牛奶，这样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其中的钙质， 这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儿科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你好，蔡和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孩子睡前喝牛奶到底好不好？会影响长个子吗？儿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这个很大可能是一个编造的案例。儿童身材矮小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不排查其他的这个病理因素的话，让缺钙来背锅，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另外呢，睡觉的时候其实肠道它其实放慢了工作节奏，但是没有停工。比如说像鱼和肉这些高蛋白质的食物，往往需要2天左右才能完全消化。如果睡眠的时候消化道停工了，那影响吸收的就不只是睡前喝的牛奶了，连中午吃的肉等等也会受到影响。另外，谣言文章还提到啊，说孩子体内缺钙会有几种表现，比如食欲低、体质差、发育缓慢、睡眠不佳等等。对于这些表现呢，通常也不会认为是缺钙造成的。孩子食欲低最常见的原因是进食压力，这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是如果孩子吃的少，家长会利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孩子来吃饭，这就有可能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感而讨厌吃饭。所以呢，国外喂养专家通常是心理学者而不是消化医生。另外，家长认为的体质差有时候是儿童时期正常的反复呼吸道感染，因为6岁以内的孩子呀，他一年平均感冒的次数是6到8次。另外，如果孩子真的是发育迟缓，那需要看小儿神经专科的医生来评估原因，而不是补钙就能够完成的。睡眠不佳的原因其实也很多，通常缺钙是不能够上榜的。如果我们从饮食当中没能摄入足够的钙，可以考虑补充钙剂。最常用的钙剂就是这个碳酸钙，和食物一起服用吸收率更高。还有这个柠檬酸钙，它不依赖食物而吸收。其他的钙类，比如说葡萄糖酸钙呀，这个乳酸钙等等，也会在临床当中使用到。主持人， 好的，谢谢蔡和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话里话外。 北京福彩3D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以人民之心为心，为信仰而奋斗。百年不仅是长度，更有厚度。